退后，借两气疏午夜街头，在你身边，我心却不希望往家走。今天与你共舞高歌唱醉，只知心中你伴我行，用爱替我情路亮起了绿灯。 昨日剩你偷偷想你想你，迷迷糊糊一切我不理， 愿做你 lady， 只当想你想你，随时随地也是全属你。 想你想你，迷迷糊糊一切我不理， 愿做你 lady， 只当想你想你，随时随地也是全属你。 昨日剩 lady， 偷偷想你想你，一切我不理， 愿做你 lady， 只当想你想你，随时随地也是全属你。 昨日剩 lady， 偷偷想你想你，迷迷糊糊一切我不理。 想你，想你， 迷迷糊糊。